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6集惊艳。易佩兰的母亲易夫人平日里和任婉云交好，易老爷和沈贵在官场上互相照应，偶尔任婉云也带沈清去易府上做客。易佩兰和沈清关系最好，和沈月也不错。在场妇人另一边的南郡席上都朝那边看过去。沈贵和沈万最近整日都忙于正事，是来不了的，但众人看向来处的原因却并非沈贵和沈万二人。无论如何，威武大将军沈信在朝堂上威望颇高，先皇在世的时候，沈家便有颇多特权，天子近臣四个字名副其实，谁掌握了兵权，谁就有资格说话。是以就算沈信常年不在京城，提起沈家，众人都还是免不了尊敬。而沈贵和沈万在朝堂上顺风顺水，也是借了自家大哥的势头。男眷们看沈家是看重权之家，看武将威武，女眷们看沈家却是看笑话。夫人们还好，毕竟年长，即便心中轻蔑，面子上总是要敷衍几句。少女们却不一样了，或许人都有嫉妒心，沈信只有一名嫡女，沈妙身为沈信嫡女，身份自然不同，可以说甚至比得上公主了。而这样货真价实的高门嫡女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，蠢笨无知，胆小怯懦，爱慕定王傅修仪闹出不少笑话。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举朝皆知，更别说在两个出类拔萃的堂姐面前，越发衬得像个乡下姑娘。 不知道今日又是什么好戏，定王殿下在场，沈妙必定会精心打扮一番吧。 易佩兰捂着嘴 笑， 你们不觉得娇艳的时候更好笑吗？以沈妙那样的无脑性子，怕是会自以为是地主动上台，届时那才叫精彩。 江小轩也跟着笑起来，白薇叹了口气，装腔作势地摇了摇头。 唉，也不知道沈将军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怎生有了个这样的女儿。 正说着，便见燕北堂的婢女领着一行人走了进来，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正是任婉云和陈若秋。任婉云一身昙花勾金薄罗长袍，她本就生得风雨，梳着圆罗髻，越发的显得富贵端庄，很有长家之母的气派。陈若秋则不同，虽然沈月都16了，她仍如少妇一般，着琵琶金浅绿烟罗裙，一看便是出自书香门第的温婉女子。而他们二人身后正是沈月和沈清。沈月穿着淡粉对襟羽纱长裙，长发挽成了飞仙髻，其中缀着粉色的珍珠，那珠子成色极好，散发着淡淡的光泽，直把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。他身边的沈清桃红色散花如意云烟裙也是亮眼的颜色，梳着一个百花髻，显得精神又明朗，腕间戴着的翡翠镯子颜色透亮，一看便知不是凡品。他二人正是年少，一个柔美，一个大方，穿着戴着都昭示着价值不菲，本就生得不错，人靠衣装，竟是不少少年郎的目光都投了过来。南郡席上一位大人也忍不住赞叹， 哎呀，沈家的几位女儿倒是好相貌啊。 还有一个 蔡林见到了自己心仪的沈月，心中正是愉悦，闻言忍不住讥讽道， 沈家还有一位沈将军的女儿，那才是好相貌。 那位大人似乎并不太理会外头的传言，对沈妙的评论一点也不知道，听到蔡林这样说还以为是真的，便道， 沈将军的女儿必然不会差的。 蔡玲忍不住笑了一声，随手指向沈月一行， 那可不是。 他的话没说完却咽了下去， 便见沈清沈月的后面还走着一人，他没有和沈清沈月走在一起，孤零零的落在后面。本该是看上去有些不得志，瑟缩怯懦的，却不知为何一点也不显得卑微。乌金云秀衫，月牙凤尾罗裙，裙摆勾画描边绣着大朵大朵的海棠花，竟像是盛开在他脚下一般。随着少女的走动，步步生花，摇曳多姿。而这少女大约是觉得冷，外头罩着一件连青色的云丝披风，瞬间便将那花团锦簇的图案给压了下去，生生多了一股子威严出来。随着她走得越近，众人也才看清了她的脸。那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，梳着一个简单的垂云髻，只是斜斜地插了一根素色银簪，在银簪尾部绽放着一朵小巧的秋海棠，瞬间在那橙色中点亮了一抹鲜亮，搭配起来颇为动人。她肤色本就白皙，穿着连青色的裙子越发显得肤如凝脂，而一双眼睛澄澈透亮，亮晶晶的如某种幼兽，唇边含着微微的笑容，然而却又似乎并不是在笑。鼻子小巧而鼻头有肉，嘴巴红润，看上去颇有些可爱的长相，但众人瞧见她却并不会以为这是一位小姑娘。有的人天生美貌却无气质，有的人虽不美貌，气质却动人。这少女模样算得上清秀可爱，说是绝色倒也过于，可那气质竟然让人忍不住沉迷其中。那种威严的、端庄的，打从心底呈现出一种高贵的风华，让人不敢生出什么造次的想法。而她走路的姿势，微微抬着下巴，裙裾纹丝不动，双手交叠的动作恰到好处，不僵硬也不随意，仿佛这个动作做了千百回，精准的没有一丝漏洞。这种高贵的气质和打从心里生出来的威严笼罩在她的身上，让她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十四五岁的小姑娘，而是一名经过了千锤百炼身在高位上的妇人。前面的沈月、沈清、任婉云和陈若秋不知不觉变成了这少女的陪衬，竟像是随身带着的四个侍女，而走在最后的分明是他们的主子。 那是谁？ 易佩兰喃喃道。即使身为女子，见了这少女也忍不住为之失神。怎么会这般年纪就有这种气度？ 这是沈家的客人吗？ 白薇问道。 似乎是从未见过的人啊。 男眷席上也是鸦雀无声，男人们看人与女人们又不一样，在座的都是官场中人，自然能够一眼看出这少女的不同之处，非是外貌，而是气度，那种经过了大风大浪的平和之后的沉静，面对眼前的一切态度尊贵，却会由内而外的让人感觉到她的不屑，像是豹子跑到了羊群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 这便是沈将军的女儿吗？ 之前那位与蔡玲说话的大人目光有些激动。 啊，实在是好相貌，好气度，青出于蓝啊。 沈庙？ 蔡玲一愣，定睛一看，失声叫起来。 是沈庙？ 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满座的人静了一静，紧接着瞬间哗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